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公务员宣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职的公务员同事拒绝签署这些声明，最起码咧对个升迁是会有影响。 公务员会不会不能够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咧？ 就一个政策的讨论和表达意见咧，我觉得呢个是没问题。但是方式程度会不会产生质疑？呢样嘢真的要考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动之呼吸， 义之营， 波落无穷。 咁啊，但系佢哋咧就忽然间， 你认为佢系你将来嘅人才，你咪要教？ 我知道咧，今年咧，其实每一队球员都 降班就降班咯，冇乜所谓咯。 咁知道咧，好似你哋成班球员都好似系揾佢足总嘅帮手。 星期六黄昏六点四， 波落无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浑身是劲。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10号，本港新增104宗确诊，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 六字居结束拣楼，超过500个单位未售出。 港车北上计划最多可连续留月30日。 欧洲药品管理局遭黑客攻击，与疫苗有关文件被查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12月10号星期四的早上开始，千禧年代先讲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疫症最新嘅情况，寻日多咗104宗嘅确诊嘅，咁当中99宗系本地嘅个案，35宗源头不明，又过百啦吓。咁而家见到政府寻日咧，仲向咗5个地点咧发出咗一个强制检测令嘅，嗱，包括边啲地方咧？葵盛西村嘅8座，之前都讲紧呢个地方，大家关注紧嘅啦。咁而家就话要咧喺11月17号起逗留超过2个钟头嘅人士咧，就要强制检测嘅。另外啦，就马鞍山、锦丰苑、锦惠阁，同样咧都系放咗入去咧呢个强制检测嘅名单之内噶。另一个关注紧咧就系将军澳蓝田隧道、张南隧道啊，咁就话有扎铁工人确诊，另外仲有5个工人初步确诊添，咁所以就话咧喺隧道工作者咧就要强制检测啦。一田百货、沙田店之前都听过，大家关注紧呢度噶啦。咁而家就话喺11月28号起，喺一层、二层工作者咧系需要强制检测嘅。另一个寻晚晏啲先见到多啲公布咧，就讲到丽晶花园6座嗰度啊。咁而家就话见到咧4户嘅 D 室咧，一共有7个人确诊嘅。咁所以都系话咧，11月17号起逗留超过2个钟头嘅人咧就要强制检测嘅。咁而家多咗呢5个嘅地方咧，就话要做强制检测啦。不過有啲個案都聽咗一段時間嘅，葵盛西嗰啲，咁嚟到而家呢一刻，佢哋仲強制檢測，你點睇咧？打嚟講嚇，1872311。另外啦，就政府其實之前咧都有個法律框架公布咗嘅，就講到可以所謂要啲人留低喺嗰度，然之後咧就做檢測，等埋檢測結果先俾佢離開嘅，禁足啦所謂。咁而家就未用到呢招住嘅，咁大家點睇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食物及卫生局前政治助理陈海欣一齐倾下噶。早晨，陈海欣。 早晨，叶冠霖。嗱，所有嘅观众听众，早晨。 系啦，讲到寻日就多咗公布有5个地方要做一个强制检测啦，你点睇政府出手嘅时机咧？ 但其实咧，呢个时机一定系已经错失咗最好嘅时机噶啦，特别系葵盛西嗰度啦。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咧已经有部分人走咗啦。而家咧已经，而家佢就系出一个嗰个叫做检测公告咧。佢系讲紧咩咧？佢系话喺11月17至12月9号，曾经喺第8座逗留2个小时嘅人。我想问翻，即系听众听到或者你听到，你会唔会你真系睇你个手机或者睇你个月历睇你个行程，你真系揾得到17号至9号？我讲紧系由11月17号。嗱，安心出行都仲未有噶，即系你话唔系话佢应该嘟过噶，知道自己去过边噶。咁其实就我会觉得我听到头先 up 嗰啲时间入，因为仲有5个地点噶嘛，5个地点。一啲嘅日期嘅距離，2个钟头內去到個地方，其實你咪將件事複雜化咗。即係其實我會覺得你只要曾經去過葵盛西8座， 嗱，各位听众观众听到嘅，都应该自己主动为香港而家嘅疫情行出嚟做检测。咁当然而家唔单止啦，已经由葵盛西系扩散出去啦，跳舞群组扩散出去啦。大家听到马鞍山又有，九龙湾又有，一田又有，最新嗰个地盘吓，有六个工人啊，有一个确诊。我讲紧嗰个南田嗰个 张南隧道 地盘，系啦，嗱，你而家做紧呢啲嘢，讲紧嗰啲时间日期，根本上大家都未必记得自己去过嘅。咁你不如索性就叫大家，即系我会觉得你呢个公告好似有等于冇。 嗯， 而仲有咧就系、是，我有留意到局长同特首咧喺星期二嗰日咧系因为话啊而家个法例唔足够有一个权力俾佢哋咁做，呢一个咧系我觉得系好错嘅，完全系有先例可援。2009年嘅猪流感， 嗯， 同埋2003年嘅SARS 都系曾经由用。嗱，2003年咧，嗰陣時嗰條法例就係第141章， 嗯， 到2009年嘅時候咧，已經係599章噶啦， 嗯， 用緊599章 A 章去做噶啦， 嗯， 即係我會問點解最好嘅時機你發現葵盛西有一個爆發，你又唔做， 嗯， 到而家啦，話喂五樓，嗱我呢幾日都有聽你同啲專家傾啦，嗱五樓有個案啦，大家哦橫向嘅，應該咧就同啲渠冇關嘅，但係而家已經發現五樓嘅樓上都有啦嘛， 嗯， 去到13樓都有啦嘛，但係個結果係點啊？個結果就係你錯失咗你隔離令，冇將成棟樓隔離咗，啲，嗯，人可能已經走咗，就算唔走肯翻嚟。呢段時間已經擴散咗噶啦，我覺得呢個時機而家做，你講呢啲時間，我覺得好似講咗等於冇咯。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其實對抗病毒、對抗呢個傳染病，香港唔係第一次，今日係第四波噶啦。嗰四部曲，我自己都讀講到都攰啦。嗰個四部曲好簡單，第一係圍堵。就好似頭先嘅例子啦，你一有發現有小型爆發葵盛西或者其他地方有小型爆發，你要圍到去將啲人唔好俾佢離開，或者出有嘅法例用隔離令去解釋清楚點解用隔離令。第二就係個檢測啦。頭先咧，你頭先講嗰幾笪地方，我舉個例子，馬鞍山而家話錦豐苑，我今朝專登上過佢哋個檢測中心，沙田區咧嘅檢測中心咧得一個啫，喺瀝源社區會堂。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我都答过你或者建议过我带政府好多次检测车。嗱，现在你发现锦峰苑是有这个爆发，但是最近那个检测你叫人去检测去哪里检测？去沙田区的瀝源社区会堂。 嗯。 为什么你不摆个检测车下楼下又或者派队人上楼，我即时同你撩鼻撩个喉咙即时验。嗯，点解唔可以即时咁呢？呢个咪叫检测个时间个落差咯。第二个九龙湾真系惨啊！九龙湾丽晶花园，我上网睇嗰个检测中心喺观塘，喺油塘社区中心嘅。 嗯， 即系你谂下，你点样叫啲人再周居劳顿或者坐车啊？但系嗰个病毒咧系唔会因为你坐车啊，我唔传染俾人啦咁样，唔会噶嘛。 嗯， 咁嗱，第二部曲检测已经一个劲大落差啦。第三隔离追踪，你头先报到今日都仲有跳舞群组，咁即係个隔离追踪，个追踪喺边呢？你就咁叫呼吁咋嘛。 嗯， 其实你有冇去真係出手，你知道几多个名单呢？你冇。 Okay。 你去有冇用到警方超级电脑去捉人呢？我真係觉得佢冇。 嗯， 第四啦，就是，最后啦，叫防止输入。呢，這个真係嬲到不得了。我记得上两个礼拜我打俾你指导话，喂，圣诞节嚟啦，指定酒店。指定专车由酒店去到，唔好个病毒中间流走啦。呢个系另一个防止本港爆噶嘛，防止输入噶嘛。 嗯， 我琴日睇新闻话，唔系政府公布，仲系酒店业联会公布。 嗯， 几时实施啊？22号啊，叶冠霖。 嗯， 22号，你觉得啲人翻晒嚟未啊？ 嗯嗯嗯。 即系你而家叫你做，你唔听，听咗你做得迟。做啦，你做嗰啲咩隔离令啊？你又做得错，因为点解咧？ Okay。 你全部错失晒最好嘅时机同机会咯。 嗯，嗱，呢度逐样讲先。嗱，政府喺法例之下有几样嘢可以强制人做，一方面就强制要人验啦，另一个啦就系拦住佢唔俾佢走啦。你强制你验，验完之后咧，等埋结果先俾你走啦。而家做紧第一环啫，头先讲五点都系嗌佢强制去验嘅啫。呢一度力度够唔够，还是应该都要困住嗰五个地方嘅人咧？但系做嘢嗰啲又难困嘅嗰啲，咁啊点做好咧？啲 其实呢我諗如果当有一个流行病學喺一栋楼里面呢係发现有一个爆发， 我諗以葵盛西做例子咧，依、這個已經有足夠嘅流行病學傳染病專家亦都講，嗰度一定係有一個死人嘅爆發嘅啦。咁、而根據政府即係、就是、根據法例賦予嘅能力咧，其實係可以出隔離令，將嗰棟樓隔離噶嘛。就正如喺2009年嘅時候，維景酒店灣仔維景酒店嗰、那個時好似得一兩個個案就係、是、豬流感。佢當其時係即時以599章第25條賦予嘅隔離令，係成棟係唔可以離開酒店嘅。係員工唔可以離開，住客唔可以離開。跟住政府做咗咩？當時嘅衛生署係派人員到現場啊嘛，同人哋檢測。而且嗰陣時個隔離，我而家直情睇翻住當年嘅新聞稿啊。 OK， 係5月2號隔離7日。 明白， 所有逗留在酒店的人都不可以。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本身有的法例去将、葵盛西八座首先去隔离，不要让他们离开。 Okay. 好了，你说有些人要上班，以往沙士的时候都是依座成座去隔离的。我想、我想上班的雇主都不想有潜在可能性的患者上班啩。 Okay, 即是葵盛西八座你觉得应该要是、即叫做 用隔 离令。隔离令。那去到马鞍山锦峰苑的锦卫阁啊、丽晶花园六座，使不使都行到这一步呢？你觉得 嗱，呢、這個一定我頭先要講咧，一定係有一個流行病學，有一個爆發。嗱、葵盛西嗰度咧已經係睇到五座同一層樓十幾人。嗱，而家如果馬鞍山嘅話咧，就要去提供嘅數據，究竟而家有幾多人，同埋先協喺邊個單位。嗱，如果你係有懷疑，但係覺得未出手到隔離令，我就係建議我哋嘅第二部曲啦，圍堵病毒嘅第二部曲就係、是、你派隊人落去檢測啦，唔好俾嗰啲街坊自己行去檢測中心或者自己去攞樽啦。可唔可以減少佢喺社區嘅流動？你話哎呀，唔好即時出到隔離令 ，OK， 你用另一個方法。派人去全棟幫佢檢測，我相信居民都係願意唔想離開自己嘅屋企嘅。如果你檢測完有呢一個嘅證明嘅話，你乖乖地留喺屋企，暫時冇出去。又或者嗰陣時你先俾佢離開，因為你確定咗佢啦嘛，唔會流出社區啦嘛。 Okay. 好啦，另外一個啦，頭先仲有一個咧，就個我覺得已經一定係一個小型爆發，就係、是、將軍澳藍田隧道嗰個群組。嗰度咧，其實我亦都有留意到政府琴日嗰個嘅發布會，佢亦都有講到可能喺換衫嘅地方啊。休息室嗱，呢一个亦都系之前咧上一波第三波疫情，我哋试过有码头爆发嘅，记唔记得？ 系 系爆得好犀利。如果呢个已经系占咗有六个人嘅，都系一个小型爆发。其实嗰个工作休息室你都已经要封闭佢啦，同埋所有嗰度嘅员工，你唔好去第二度啦。我又系派人，你留翻喺呢度，你唔好走啦。嗰、那个重点 留翻喺地盘嗰度嚟讲系，定系留翻喺自己屋企？ 嗱，如果佢發現嘅時候，佢政府要覺得採取行動，佢仍然喺地盤嘅，你咪去地盤請嗰啲人做咗檢測先咯。因為其實快速嘅測試咧，喺一日內大家留一留低，一日內就有。如果喺屋企嘅，你有嗰張名單嘅，就係我所講啦，成日都話追蹤追蹤追蹤，都冇名單追咩蹤咧？你怎叫人呼籲？你去追蹤去到嗰啲人嘅屋企，幫佢做檢測，即係流動車去到嗰區幫佢做檢測，係咪可以可行咧？呢、一個唔係而家呢刻先諗噶，香港第四波噶啦，喺第有三波嘅經驗，你到而家都係群拉苦甩。即系真系唔得咯，呢、這个呢、 okay. 一点。 嗱，陈生头先你提到咧，就过往我哋有啲经历啦，譬如喺沙士又好，猪流感又好，当时都有法例啦，可以做到强制隔离，即系强制佢要留翻喺现场嘅位置嗰度嘅。我见有啲报道又咁讲啦，之前的确有个599A 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系赋权咧俾卫生署长做指令嘅。咁卫生署长做嘅指令咧就一定要有科学依据同埋对于嗰个措施嘅影响咧系要合乎比例先至唔受挑战嘅。咁所以就觉得衛生署長可能未必啱用，咁所以咧就而家新修訂嗰個咧就賦權咧係俾食衛局長嘅，咁啊等局長咧除咗科學依據之外咧，亦都可以用維持公眾抗疫信心呢個理由咧，下一個佢形容啦為止政治判斷咧嚟要求封樓嘅，咁就冇咁驚，咁所以話咧呢啲判斷咧就未必應該啱係專業官員，即係衛生署長可能未必啱，問責局長做呢啲決定評估，承受埋政治嘅因素啊、考慮啊、決定啊，咁先至下落一個決定，所以有個新嘅法例，點睇呢啲嘅講？讲法咧，你啊， 咪就系因为要顾虑呢啲，所以香港咪爆到咁咯。而家，嗱，由2003年141章，即系张图大医隔离，到五九九 A 2009年嘅時候，嗰、那個法例嗰度都係寫明咧，係由衛生署嘅授權嘅主任，就即係衛生署署長嘅。 嗯。 咁但係我諗咧，大家都記得經歷過咧呢兩次嘅香港嘅大型傳染病之後，去到咧而家我哋新冠病毒嘅時候咧，香港已經有一個咧嘅框架㗎啦，對傳染病，包括禽流感都係唔好講豬流感，我哋咧會有最低嗰個叫警戒級別、嚴重級別。同埋咧嗰個警戒級別，我哋有三個級別嘅，最高咪嚴重級別，已經係寫明領軍嘅人同埋落 order 嘅人係唔同嘅。 嗯， 最嚴重嘅級別咧已經係升級到由特首去統領呢個督導成個抗疫噶啦。 嗯， 咁我覺得其實法例使乜咁，即係如果係因為個法例導致病毒阻延個決定嘅話咧，咁即係話我哋政府在任嘅官員唔夠承擔咯。 嗯、 如果你话有人去 challenge 个处长去落呢个嘅命令，我想问下处长，亦都其实系基于一个科学嘅理据，同埋一个传染病嘅临床嘅实证。 嗯、 到今日，我谂你呢几日日都有访问专家，个个都讲葵城西有晒临床实证，系有个小型爆发喺嗰度噶啦。 嗯， 如果你系话因为一个技术性官员同一个问责性嘅官员而去导致呢个决定系唔能够确。即准确时间落嘅话咧，呢、這个咪就系我哋唔够承担咯。如果你问我， 嗯、 就系因为大家喺度争持喺边个落 order， 边个负责，边个要有俾人 challenge 嘅话，我哋咪就系错失咗检疫同埋围堵同检测嗰个最好嘅时机。而家你做，而家对唔住啦，阿叶冠伦，先你报个数，已经系有去到咧30几个不明源头，系日日都有啊。 系 呢啲不明源头感染。我希望所有听众和观众都要知道，而家香港一定是扩散紧嘅、而且非常急速嘅上升嘅个数据系会，呢、个要做好最好嘅准备。 Okay. 如果你问我而家最好啊，你话咦今日有新嘅隔离噶咯，今日又有夜晚唔准食肆开噶咯，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呢？政府系要再出啲更狠同更准嘅方法咧。如果唔系咧，而家佢咁样捉法，佢而家咁样咧叫人哋两个钟头边去到边度两个钟头你嚟检测，对唔住啊，捉、即系你围。到同檢測已經唔得嘅啦，下一波你一見到咧，嗰、那個壓力去曬醫院， okay. 因為越嚟越多人去醫院。 我又有興趣問多少少，你點睇一啲更狠同更準嘅方法嗱？而家行緊嗰啲二人限聚令，二人一台啊，禁馬刺堂食，近乎之前見最辣嘅時候嘅咯，要係咪有需要再加點走咧？個方向會？ 其實我自己咁睇嘅，而家所做嘅即係二人限聚，你頭先所講嗰啲咧，其實同第三波最嚴重嘅時候所採取嘅措施係好相類似。 嗯、 但係我哋嘅環境已經完全唔同嘅，我哋感染嘅情況好嚴重啦。而今次第四波嗰個嘅病毒咧，個傳染力大家睇到分析係較第三波高嘅、而且傳染咗、感染咗之後，嗰、那個喺人嘅身體上面嗰、那個病情嘅惡化亦都係好嚴重嘅。年輕人死亡，年輕人入 ICU 大，即係都大有人在喺度啦。早幾日你都有訪問到，咁所以你用翻第三波一模一樣嘅措施咧，對第四波咁嚴峻嘅疫情，你問我嚟講咧，我覺得其實即係指到咳嘅啫。咁、所以你問我更加嚴峻嘅方法，你問政府，可能佢都答唔到你。但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諗我可以，我個人嚇，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大膽嘅去建議嘅。大家都睇緊，而家嚟緊咧，我哋連過冬做冬都唔可以出去二人，即係多人食飯啦。其實今年嘅做冬係喺12月21日，大家不妨攞個月曆出嚟，21日咧係星期一嚟嘅。前一日是星期日20日，好多时我哋做冬，跟住就点啊？圣诞啦，24啦，公众假期25啦，26，跟住我哋就好快就迎接1月1日、1月2日。其实我好希望咧，大家系可以善用呢两个星期14日，即系由20日去到1月2日。其实扣除咗本身啲公众假期，好多人都攞呢啲时间放个长假噶啦，系咪？ 嗯。 咁不如我哋喺而家14日至19日，即系下个礼拜，政府加。所有嘅檢測中心每區都要有加流動車，大家做完檢測之後，由20日即係過冬嘅時候，去到1月2日14日，大家忍一忍，乖乖地冇事留翻屋企，可能屋企裏面即係可能派一個人出去買餸，利用呢14日將個病毒隔一隔去。 我肯定咧係可以將嗰個感染個狀況係降低落嚟嘅。 嗯， 呢一個係本身大家都會放假嘅啦，我覺得咁不如善用呢14日嘅時間去對抗病毒咯。 我明白出發點解好啦，呢啲呼籲都成日聽啦，大家乖乖地唔好出去啦咁樣，但係呼籲極啲人都仲係出去。 我諗大家冇呼籲到呢14日咯，因為本身嗱你而家睇個時機好好啊，根本上佢嗰個限聚令去到23號，你諗下平日你平時啊，你都會攞呢啲假期休息㗎啦，亦都好多嘅公司都係休假㗎啦，咁大家又會驚影響翻工啊、賺錢啊，或者正常生活，咁不如本身係有咁好嘅時機喺度，點解大家唔去行出嚟？大家全部一起做个检测之后，就呢14日乖乖喺屋企。 我意思 咁呢个有望系可以先可以控制到第四波疫情咯。 即系休假嘅日子又预着系圣诞节啊、做冬呢啲，好多人都可能就算唔出街都仲会喺家庭聚会啊、圣诞派对啊咁呢啲。用呼吁系咪就能够做到呢个效果，定系要啲政府更辣嘅招数咧？你点睇咧？ 嗱，我头先建议咗呢个14日嘅时间噶啦。如果政府系觉得要辣嘅，要去做一啲强制嘅，佢系时间去谂咯。而就唔系而家就咁坐喺度，就咁喺度等紧疫苗啊，等紧其他嘢啊咁样。咁如果嗱，我觉得圣诞派对各位都唔好，真系唔好搞啦。呢一个时间系咪？你大家都知道第四波系咁惨啦。即系如果你话你屋企自己本身你屋企不嬲都系一家四口喺屋企嘅，咪一家四口喺屋企自己过节咯，系咪？我觉得如果唔系呢，我驚农历新年大家都系咁过，大家想忍14日定系点呢？我觉得呼吁系冇用，但系政府有冇真系大力个呼吁呢？有点样行出嚟呼吁过呢？有冇咁大胆叫人呢14日唔好出嚟呢？有冇咁嘅 plan？ 我觉得冇喎。咁所以我就话呢个系我自己个人，我觉得睇准呢个时机，希望用呢个时间可以做到呢14日自我嘅隔离，同呢个病毒去对抗，我哋先有望1月2021年。去迎接一个新的新年，迎接一个希望我们没有不明源头感染的病毒。 OK， 好，咁多谢你先，陈海欣，同你倾咗先，多谢你啊，拜拜。陈海欣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前政治助理啊，咁讲咗佢嘅呼吁啦，嚟紧喺圣诞节期间，甚至乎去到新历年期间啦，呢啲本身放假日子，大家都乖乖地啦，唔好出街，唔好搞聚会啦，呢个系一个呼吁啦。咁另外都头先评论到就系政府搞紧而家强制检疫啦，有5个地方都要做嘅，时机系点咧？幅度系点样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电话18723111187231。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九巴表示，因应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今日起至到星期日新增110条路线需要进行临时班次调整，包括22条联营路线，并会暂停特别班次82B、103P、205M 同埋深宵班次271S 嘅服务。受影響路線在日間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乘客等候時間不會延長超過5分鐘。至於晚間10點之後的非繁忙時間，等候時間不會延長超過10分鐘。調整之後，每班車等候時間不會超過30分鐘。欧洲药品管理局话，遭受黑客攻击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关的文件曾经被人查阅。管理局正系审查两款疫苗嘅安全性同效用，预计几个星期内有结果。局方冇交代受到乜嘢类型嘅黑客攻击，只系话已经展开全面调查，又强调仍然正常运作。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疫苗嘅辉瑞药厂证实，获告知药厂方面向监管部门提交嘅部分文件喺今次嘅黑客攻击中，遭人从欧洲药品管理局嘅伺服器中非法取阅。辉瑞又话，局方已经向药厂保证审批程序嘅时间表不受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共进晚餐之后，彼此对英欧贸易协议方面加深了解对方的立场，但仍然有很大距离。又话双方都同意两边团队应该立即重启工作，解决关键议题。英国脱欧之后，同欧盟贸易安排的协议谈判停滞不前。约翰逊前往布鲁塞尔同冯德莱恩会面，寻求突破困局。

有说最近多了香港人考虑移民，情况又是怎样？从人口结构、经济等角度来看，移民潮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刘天赐、邓达志一起谈移民不移民。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0年12月10号，本港新增104宗确诊，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 六字居结束揀楼，超过500个单位未售出。 港车北上计划最多可连续留月30日。 欧洲药品管理局遭黑客攻击，与疫苗有关文件被查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睇翻疫情嘅數字啦，尋日104宗過百嘅。如果睇過去一個禮拜啊，報多幾日嘅數俾大家聽下先。尋日104啦，對上一日就100，跟住對上78、95、101、112、90，咁一個禮拜著咗4日都過百嘅。不明源頭嘅數，尋日就35，對上就27、29、36、29、36，咁都係20-30宗不明源頭嘅個案都好讓人關注啊，因為不明源頭個案就表示住背後可能仲有好多傳播鏈，我哋睇唔到啊！呢度咁政府而家咧就係話會做五個地方咧有強制檢測嘅，包括咧就係有一田百貨嘅沙田店嘅一啲工作人員啦，另外就喺將南隧道嗰度地盤做嘢隧道工作者啦，另外就係馬鞍山嘅錦豐苑、錦惠閣、葵盛西村八座同埋麗晶花園六座，呢啲都要做強制檢測嘅。都頭先問緊一個問題啦，時機大家點睇咧？力度覺得點樣咧？咁大家可以繼續講18723111872311。嗱，講到喺強制檢測方面咧，頭先就提到喺馬鞍山錦豐苑咧、錦惠閣嗰度都有個強制檢測嘅，咁大家都可以繼續回應下1872311 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馮生喺度啊，馮生你好， 係 早晨，馮生，係請講，馮生。 就關於由欣處嗰個發布嘅信息咧，唔統一，好混亂嘅。 係 初初話逗留兩個鐘以上咧，就要強制檢測。 係 跟住又發放信息話受感染嗰四個單位嘅群組要受檢測。 嗯， 再今日聽到又話全在居民強制檢測。 嗯。 三個信息都不同的。 你本身是不是牽涉其中的、啊、你是 我是住在九峰司座的。 哦，住在那裡的 ,OK。 是啊。 咁就而家我睇最新公告版本啦，就係11月17號起逗留超過兩小時呢就要強制檢測啦。咁作為居民咁一定係啦，係咪一定係其中一樣。 因為佢冇講明㗎嘛。 嗯。 即係據嗰個字眼嚟講呢，跟住佢又講話我四個單位嘅群組又要強制檢測。 嗯。 點解唔改一次過居民呢？ 嗯， 系分咗三次讲，最后先讲居民咧。 嗯， 仲有咧，我哋想知道，即系我咪想知道个确诊者嗰个单位啊，我想知道嗰只住几楼咧？ 嗯， 或者确诊者同埋住个家人有冇隔离嚟家隔离检测检测咧？乜都资讯都冇嘅。 嗯，啊 ，OK， 咁你而家点啊？你做咗检测未啊？你自己 未啊？啊，咪初初话自愿啊嘛。 嗯。 出話住啊嘛，咁都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居民，就有啊。如果你如果強制嗰陣時，點擔保存在係真有去檢測咧？ 嗯， 因為之前已經有人自然檢測啦，已經 係咁，但你都要檢測嘅喎。咁你而家諗住 我支持檢測，問題上你初初話自然，而家又強制，係咪一個或者牛信息咧？衞生署 嗯，咁你而家諗住去邊度檢測啊？你知唔知啊？附近邊啊？ 我係樓下有一攞。 攞樽嗰啲， 攞樽仔嗰啲， 嗯， 攞完之後，就得自己做咗嗰啲咧，就拎去馬鞍山武興健康院嗰度交。 嗯嗯，擔唔擔心啊？咁你而家聽到你嗰度有啲個案， 咁擔心啦、啊，由佢第一個確診者，我已經擔心啦、啊。因為我哋唔知道確診者嗰個同住家人有冇離家隔離嘅，真係 都 定時炸彈嚟嘅嘛呢啲。 嗯嗯嗯， 但係呢啲信息都冇我哋。 OK， 好，所以聽到馮生講，一方面就係邊啲人要檢測覺得混亂啦，另外就想多啲知道多啲究竟邊一户確診嘅資訊又唔夠嘅呢、這個，多謝曬馮先生嘅意見啦。嗱，讀一讀佢官方嘅字眼點講，邊啲人要檢測咧？或者馮生再留意一下就係、是，譬如講到喺錦豐苑嗰度啦，咁佢就話任何人喺2020年11月17日至12月9日期間曾經身處喺呢個錦惠閣超過兩小時嘅人士，括弧係咩咧？包括但不限於住客、訪客及工作人員嘅，咁所以佢嘅字眼就咁啦。咁所以如果你住客實過兩個鐘嘅，咁如果你探人探超過兩個鐘，或者喺度做嘢做保安員嘅，咁實超兩個鐘噶啦。咁呢啲咧都要包埋喺裏邊噶啦。頭先馮生作為錦豐苑居民就話覺得資訊唔清晰啦，咁啊問下當區區議員又會覺得點先？電話旁邊請嚟有沙田錦濤選區嘅區議員許立新一齊傾下。早晨，許立新。 系早晨，主持。 系啊，头先听众打上嚟话乱嗰啲信息，你又觉得点咧？ 其实绝对系乱同埋透明度就唔好够，因为就算我哋作为区议员啦，其实就真系都唔系话即时可以知道话确诊啊、隔离啊嘅资讯。头先冯生嗰啲担忧咧，其实我哋做区议员咧都系要好努力，咁揾一啲相关嘅资料咧，先可以讲翻俾啲街坊啊或者啲居民听。咁样做咯，系、啊， 但啲基本资料都知啊，边座你知啊，系咪啊？都系锦惠阁噶啦，系咪？ 多数系而家都系，其实而家有四个单位咧，咁我觉得都全部系锦惠阁嘅。 嗯，但系知唔知道边层啊，边个单位嗰啲？而家暂时仲有几多？ 层数唔知道，因为其实就有俗称讲紧第一波开始嘅中段开，已经郑竹君医生讲咗话，因为私隐原因、就唔会公布层数嘅。咁但係有啲街坊擔憂就係話，亦都佢哋都想可能話知道個陳數嘅時候做一啲提防啊，或者係做一啲預備，可能話例如話你搭電梯咁可以話走上走落一層咁避開隔離咁，但係呢啲佢哋都做唔到啦，因為佢哋因為以私隱嘅理由咁啊冇講嗰啲陳數咁樣樣。 嗯，但係你哋會唔會有其他途徑可以旁敲側擊睇到邊户門口洗得犀利啲咁估到嘅？ 係啦，就係要靠咁樣樣，官方途徑就冇可能噶啦，咁就可能靠一啲自發嘅街坊群組啊，或者一啲街坊報料，有陣時都可能我都會盡量可能清楚翻去高中低層都好，咁都有消息嘅都會盡量。通過嗰啲街坊聽翻啲最新嘅資料， 不過呢啲又驚搞錯，有時傳錯仲衰啲。 都驚嘅，我都要經過幾重，即係確定到資料先至可以公布俾佢聽，因為始終有公職在身，都唔可以亂咁報呢啲。 所以聽你咁講，你都希望不如公布翻啦。疫症當前就大家好防備。 疫症當前係啊，即係希望可以公布，即係我哋。唔係話 exactly 要邊個單位，但係我覺得流程方面，相信公布咗都令大家個知識透明度會好少少咯。依樣嘢就 不過有時有知流程又想知埋坐向，因為有時又驚中向傳播啊嘛，同一個單位同坐向。 其實都會有咁嘅問題。咁當然今次因為特別情況啦，而家錦惠閣依一度，咁啊曾竹君喺記者會上亦都講咗係唔同流程，就唔同坐向嘅。咁啲居民都。冇咁擔心咁樣就話驚啲喉管嘅問題啊，但係就係話今次就真係各項嘢都做得太倉促咯，即係例如話昨天先至剛剛話下午唔係前日下午先至剛剛話派樽，咁大家居民都覺得自愿性質嘅啫，但係喺琴日就突然之間話要整棟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咁居民都好突然同埋都有啲恐慌，因為佢哋唔係太清楚呢個強制檢測係邊係一回事。咁有啲街坊就直接同我讲话，佢原来我已经买咗一个月嘅粮食，咁啊亦都打爆咗个雪柜咁样样，咁但系我都临尾琴日我都要做一个 live 解释翻，其实而家唔需要咁恐慌住，因为强制检测就唔代表要禁足或者封闭你嗰个大厦嘅，只不过系话要需要你真系每一个人都要做呢个检测，同埋日展上都系会比较。混亂少少，好似琴日記者會講咗啦，即係我哋錦豐苑或者係呢個思作同埋一個葵盛西村啦，佢原本就話係分別係喺一個18同埋19號開始計逗留兩個鐘嘅人士啦，咁其實但佢一次性琴日刊憲咗咧，又改咗，係全部劃一，即係葵盛西村或者我哋都係11月17日開始計算，咁呢啲消息。其实都是要靠上政府新闻网或者政府的刊憲才知道，但是现在都是未公布给居民听，即是居民可能又要等到去4:30记者招待会他才知道，那就 其實即係每一日唔係個個可以望住個電視機㗎嘛。咁就呢樣嘢，我覺得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少少咯。即係有啲嘢可以 confirm 先做。 所以居民應該搞清楚，知道自己而家係包含喺強制檢測就不是禁足嗰度。佢哋係咪都聽你咁講，有啲都未搞清啊？ 佢哋都未搞清楚㗎，嗰啲咁雖然有啲始終接觸呢樣嘢，即係強制檢測就唔係全港性咁做，即係而家只不過係話講緊都係話而家俗稱一個歌舞群組啦，或者係而家葵盛西村同埋我哋錦豐苑嘅私座啦，咁樣做緊，咁所以佢哋都唔好混淆咗啲嘢，會以為係話喺禁足咁我。好似以前有可能有個歷史沙士咁淘汰咁樣話唔俾出街喎，咁樣佢咪咁就驚，又話有啲人就執埋，有啲人就執定行李，有啲人就打爆個雪櫃咁樣樣，咁就有啲恐慌。 咁另外啦，而家要強制檢測啦，去邊度驗嗰啲安排，咁啲居民又清唔清楚啊？ 居民嗰方面其實都好少少，因為佢昨天排咗樽，咁佢衞生署咧亦都同管理處聯絡咗，都會簡單解釋翻。其實就攞咗樽之後，就直接去馬鞍山衞生健康院。不過其實距離都唔算話太近，雖然大家都係馬鞍山，但係都要步程都要十零分鐘。咁同埋喺琴日朝早咧，因為前日派樽，琴日朝早就有啲街坊佢都同我表示翻，都等好耐，都要即係琴日就要排咗差不多成九個字至一個鐘先可以交低到個樽，先成功交到，係啦。 OK， 好，另外想問埋啦，其實錦豐苑係咪睇翻應該近幾日都冇確診嘅？對上最近咧， 冇嘅， 十二月五號啊，應該係咪 啊？係啊，所以係啊，十二月五號，所以我哋都驚訝嘅，即係突然間有依個檢測嘅強制檢測決定啦。咁就因為其實同埋就喺大前日公布咗咧，令到街坊有一啲其實又係另一個恐慌，就係話，突然間公布咗又多咗五單。好多街坊又誤以為咁私座突然間一次性就多十單咁樣，其實就唔係嘅。咁只不過係話由11月23日至12月5日 ，total 有五單嘅啫。咁又當然而家都已經澄清咗啦。 咁係咪都係遲咗咧時機？因為12月5日今日都講緊10日啦，都 係啊。因為佢突然就前日派樽，琴日就話強制檢測，咁個時機都冇咗，同埋。大家各家方都覺得相安無事，咁突然間樓下你知有呢啲情況，有好多記者反而就製造咗一啲不必要嘅驚恐咯。 OK， 咁多謝曬你先啊，許立新區議員同你傾下先，多謝曬你啊，講翻即係區內居民嘅情況，特別關注到就馬鞍山錦豐苑錦衞閣嘅情況。許立新咧就係沙田錦濤選區嘅區議員，電話87231，大家繼續打你一齊傾嘅。不過傾之前又再請到個專家一齊傾下先，請嚟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曾醫生。 早晨，主席。 係啊。 早晨。 不如又先講講檢測個安排先啦，多咗五個地點做強制檢測，時機係點，力度係點，你點睇？ 其實就強制檢測是應該要進行的，不過問題就是有沒有配合埋禁足啦。因為我諗而家即係你發覺即係陸陸續續有咁多個屋苑咧都出現確診同埋為數唔少咧，其實係一個嚴重一個警號嘅，對社會對政府。而家問題我哋就果唔果斷去做啫。強制檢測我諗係走唔甩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禁足嗰部分咧，其實政府而家暫時未劃到一個紅線。多過幾多户咁就需要做呢個禁足令，即係實行呢個禁足令。但我自己反而咧就應該要咁樣睇嘅，就係話而家我哋睇翻醫管局嘅入住率啦，或者嗰、那個ICU 病床嗰、那個佔用率啦，同埋就係、是、你而家個樽頸位就係喺做檢測嗰方面咧。即係而家係即係可能跟唔上，咁我哋當然唔希望就係話而家爆緊有確診嘅屋苑咧，繼續喺社區蔓延開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從社會公共衛生嘅角度去睇咧，其實應該盡量將依啲即係爆緊疫症嘅大廈或者屋苑咧，係盡量將佢即係減少個人流咧出出入入。咁依部分係希望大大減低。咗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要再繼續去做一啲追蹤啊，因為如果你唔做的話咧，只會係越演越烈，咁同埋咧更加多個案咧入到去醫院度， 即係要出手咯，禁足係咪應該都起碼葵盛西要、馬鞍山要、麗晶花園要係咪啊？你覺得？ 係啊，嗱，我相信政府咧需要講俾大家聽咧，就話你譬如某一個屋苑、某一個地方，佢多過有幾多户嘅時候咧，其實依啲咁嘅禁足令啊、強制檢測咧就會實行。 嗯、 你要話預先話俾市民聽，等佢哋心裏有個準備。所以變咗咧，就係即係依啲嘢咧，其實應該要盡快講。嗱，當然冇一個水晶球點樣畫嗰條紅線。但係問題就話你讓市民早啲知嘅時候咧，佢有所準備。咁同埋咧，就係、是、如果有啲嘅市民係本身離開咗個屋苑咧，其實你係應該要佢翻翻去嘅、 嗯， 即係唔可以係俾佢，因為你唔知道佢會唔會帶有病毒喺個社區繼續去傳播開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法例上咧，應該要即係嚴謹啲，同埋即係要。寫得詳細啲係關於呢一方面 嗯，所以住處頭先你講啦，強制檢測係未足夠嘅，去到某一個水平啦，過咗某幾個單位中嘅話咧，就要做啦呢、這個強制即係禁足啦呢、這個。咁但係工作地點咧，今次見到譬如將南隧道嘅地盤啊，另外一田百貨、沙田店嗰啲又點搞啊？ 嗱，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好大機會都係一啲，即係譬如佢哋員工嘅休息室啦、 嗯， 或者係相關有啲共用嘅地方咧，其實係造成咗即係一啲嘅爆發啊等等。咁所以我希望咧，就是、政府可以即係出翻一啲指引啊，或者係有關當局咧，或者係一啲相關嘅即係部門咧。是可以審視翻，即係尤其是你員工頗多有共用休息室嘅時候點樣做啊？ 嗯， 因為避免再出現呢啲同類型嘅事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已經出現咗呢啲咁嘅事件嘅地方，當然就要即係可能盡快去同佢做嗰啲嘅即係強制檢驗啦、檢測啦，咁要釐清究竟點樣，同埋就相關嘅人士咧，咁如果係定性為一啲緊密接觸者，咁當然一定要去一啲隔離中心嗰度進行醫學監察。 嗯嗯，嗱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若果住處嗰度要禁足啦，咁如果禁足係要禁幾耐咧？等到全座所有人都完成曬檢測先可以放翻，係咪？理論上應該咁諗啊。 嗱，理論上咧就其實應該係十四日嘅，應該、 全部十四日 同一個標準嘅、 嗯。 因為如果你即係有啲係七日，有啲係十四日。有啲覺得啊個疫情好嚴峻嘅，咁你就耐啲，咁唔係好劃一。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大家知道，我哋而家都係用14日嗰、那個即係潛伏期咧，去做嗰個醫學監察。咁所以我自己希望咧，就係如果真係的話咧，你政府認為某一笪住處咧、住所咧，係應該要實行呢個強制檢測加埋禁足令咧。是應該要即係咁樣做先得咧。咁、 嗯、 因為要釐清究竟幾多户係受感染， 嗯、 因為佢可以喺唔同時段咧開始出現一啲確診個案，同埋個檢測咧唔係淨係做單一次，係應該要做兩次。 嗯，若果真係發生呢一幕嘅話，都要配套唔少嘅喎。因為如果你一棟樓全部人困喺裏邊14日嘅話，咁裏邊可能要送食物俾佢哋啦，日用品俾佢哋啦，咁同埋個座數唔知道多唔多喎。而家咁都有起碼麗晶、葵盛西、馬鞍山，如果過咗個把尺嘅話，全港多處一齊係咁樣嘅話，咁都個配套要準備好啲喎。呢個之前都要 嗱，其實就。特首其實已經好早之前已經講咗，亦同中央交代咗，就係話唔會行呢個強制性全民檢測加埋封城嘅。 嗯。 咁但係問題佢話應檢盡檢，同埋佢話會做一啲即係局部地區嘅強制檢測，甚至乎係劃咗個區係唔准出入嘅。 嗯。 咁所以變咗正正就係話要回應翻，就係話當有一啲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你係咪果斷？去履行你之前所講嘅嘢啦。咁如果唔係的話，咁你要話俾市民聽，去到咩情況下你會做呢樣嘢？即係你要預先話俾即係譬如即係市民聽係點樣，你條紅線點畫咯？咁、 嗯、 但係問題而家我哋一路都冇嘛。但係你知個病毒唔會等你嘅，佢繼續咁樣去喺個社區咁繼續蔓延。你而家就話有即係譬如我睇今日香港01，佢有20個屋苑可能有事，或者20棟大廈有事。住處有事，咁你係想下個禮拜有30，下個禮拜有40，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疫情唔會等你政府去做嘢嘅，咁我諗你係要果斷咯，即係如果係就係依部分。 嗯，好啦，另外就頭先講到喺我哋香港範圍內點樣能夠做好啲啦，入嚟嗰度成日都話要守好啲嘅，咁而家就話有指定酒店啦，即係搭飛機嚟香港嗰啲人就要去指定車去指定酒店。 就去做一個隔離啦。呢、這個但係又講起嚟，好似未講到具體實行嘅時間喎，你係點睇咧？呢、這個 似乎好似就即係講咗，但係未實行，即係好似話聽講係22號、23號先開始。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啦。即、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你當你真係認為要做嘅時候，咁其實應該盡快去做咯，咁同埋即係定點去做呢、這個隔離，同埋即係專人專車，同埋而家我哋做緊嗰啲即係譬如喺機場做嗰啲嘅深喉退液，咁係咪應該要更改，即係做翻鼻咽拭子啊、咽喉拭子嗰啲嘅方法咧，去確保即係每一個拭子樣本啊，每一個人士咧，佢留取嘅樣本都係足夠同埋高質素咧，去進行呢個篩檢。咁我自己覺得係其實應該去快馬進行同埋去修補呢啲咁嘅漏洞。 嗯嗯，好，另外都想問埋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啦，今日開始收緊嘅食肆繼續就二人一台啦，不過咧就係禁埋晚市堂食啦，咁多啲處所包括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嗰啲都要閂埋啦。有幾大成效？你覺得呢啲？ 一定有啲成效嘅，即係我唔可以講話呢啲即係辣椒冇成效，不過問題就係令到一啲商户食肆係受苦啦，即係等等。咁當然希望就係盡快將呢個社區爆發嘅疫情可以盡快控制啦。咁所以點解我想講呢，就係話希望政府佢落嗰把尺，落把嗰把刀呢，係能夠果斷，希望將呢啲嘢呢係唔好拖拖拉拉再繼續去越演越烈，同埋呢拖長嚟搞。咁我呢個係我唯一希望，咁希望可以有關即係譬如食肆嗰啲同業呢，可以係可以盡快開翻工，因為如果我哋冷靜翻落，即係個數字降低翻嘅時候， 今次啲招數嘅力度算夠果斷未嘅？會唔會往後又要再加辣先至搞得掂啊？你點分析啊？你 嘅嗱，而家其實嗰啲招數基本上就同我哋以往第三波嘅時候用嘅差唔多。而家唯一唔同嘅就係個強制檢測令同埋有冇實行呢個禁足令。即係如果你能夠大大將呢啲即係譬如爆發緊嘅群組啊、住處啊、等等，係即係做得好啲咧，我相信嗰、那個即係嗰個疫情嗰、那個變化咧，可以慢慢冷卻落嚟。不過另外有兩個即係我哋叫樽頸位咧，就仍然係個檢測嗰方面 ，OK， 同埋追蹤嗰方面咧，可能要再做得好啲啦。 好，咁多謝曬你先，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多謝曬你。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電話繼續為18723118731嘅，講到疫情嘅情況，尋日繼續係過百宗嘅。咁而家政府就話5個地方咧就要做強制檢測嘅，包括麗星花園6座啦、葵盛西村8座啦、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啦、將南隧道喺隧道裏面做過嘢嘅人啦，同埋一田百貨沙田店喺1、2樓工作嘅人士嘅。打電話打嚟講下18723118，轉頭再傾。 新闻稿表示，九龙湾丽晶花园六座出现几宗确诊个案的情况，并且正作出调查和跟进。有住在丽晶花园的居民透露，7名确诊病人分布于4个 D 室的单位，分别是2D 一家三口、3D 2个人确诊，剩下的6D 和34D 各有1人确诊。屋苑街坊有一个 WhatsApp 群组，群组内的第6座居民都很恐慌。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林偉信認為，同一堂樓同座向短時間內出中確診個案的分布過於巧合，不排除是透過喉管傳播，但需要視乎喉管設計再下定論，其中低層單位染疫的風險比較大。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第四波疫情之下，近期單日經常都有過百人確診入院。醫管局前日錄得負壓病房使用率80%，而昨日再錄得新高，去到81%，咁係8月2日以嚟嘅新高。另外，前日有7間公立醫院嘅內科病床使用率破百。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話：現時正值冬季流感嘅季節，咁持續有好多長者入院，已經令到病房爆滿。再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前線醫護要取消休假，壓力大增。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政府正制定措施，規定由海外返港人士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檢疫。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昨日表示，正同政府洽商的酒店合共可以提供超過10000間房間，而酒店業主聯會總幹事李漢成就透露，指定酒店的安排將會在這個月22日正式實施，特區政府將會在明天公布參與的酒店名單。 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房委会核下的绿置居2019揀楼环节寻日完结，结果是卖剩523个单位，即是说大约 14% 的单位滞销，当中大多数单位都是来自青衣青富苑。有房委会委员就说，今次绿置居卖剩单位比较多，预料是属于2014年复售资助出售房屋以来首次较为严重滞销的情况，估计原因是与单位偏细和经济不景有关。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投资基金方式骗取263人金钱，大部分是内地人，涉款达到4亿7500万元，单一最大损失是2000万元。警方已经冻结该集团大约4亿2000万元的资产。警方一共拘捕24人，包括集团三个主脑，当中一个人是执业律师，以及11名保险经纪，他们分别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多项防疫的禁令从今日开始收紧，餐饮等等行业的经营苦况势必雪上加霜，部分行业的倒闭潮、失业潮很快就会出现。社评说，面对着大量打工仔失业的困境，非常时期政府就要有非常担当，马上研究果断动用财政储备，以特惠方式精准救助特定行业和从业人员，急民所急。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特首任命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贺之义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立法会大会寻日讨论，综合建制派发言是不能够纯任命英美和澳洲的法官，要拓展至南非、新加坡和文莱等。社论话，听完不禁失笑，香港几时变成是以国家或者地域来区分一个人的能力呢？建制派对外籍法官充满偏见，才是令香港法治沉沦的核心。成报社论。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美国行将卸任总统的特朗普频频出招升级压制中国，企图为后任总统拜登对华的政策设立框框，框住拜登只能够继续在压华一条路上走。从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开腔，关注香港警方拘捕多名泛民人士，就反映拜登在上任初期对华的立场会继续强硬，令到中美关系继续曲折和充满猜疑。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由多个非政府机构组成的人民疫苗联盟估算，美国辉瑞药厂研发的疫苗 96% 已经被赋予国家订购，其中加拿大订购不同的品种疫苗足够替每名国民进行五轮接种。反观穷国，每十个人多达九个人明年不大可能获得接种。社评说，落后国家难免继续饱受疫魔游论，数以亿计的民众如果因此而重陷赤贫，南北半球两极化势必进一步加剧。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葵涌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35X 啦，同埋935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就是大白田街由于受到水管急收影响，去青山公路方向石梨二村对开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啦，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啦，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72A 啦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锦上路去锦田公路近住上村公园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保就业十一月完咯，疫症又翻嚟啦，嚟紧点样好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始终经济会有啲重组嘅，有啲员工可能需要转业，咁所以我哋点样去加强再培训嘅工作，加强配对啦，优化综援嘅措施，我哋可以尽量系去做多啲嘅。 第四波好似再犀利啲，都唔谂保就业住嚟嘅都。 我哋暂时唔谂。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2020年12月10号，本港新增104宗确诊，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 六字居结束揀楼，超过500个单位未售出。 港车北上计划最多可连续留月30日。 欧洲药品管理局遭黑客攻击，与疫苗有关文件被查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嚟千禧年代時間，繼續講疫情嘅情況啦。因為而家都係尋日繼續過百啦，政府就話5個地方都要做強制檢測嘅。麗晶花園6座，葵盛西村8座，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將南隧道喺隧道入邊做嘢嘅人，同埋一田百貨沙田店喺一二樓做嘢嘅人，而家都係要做強制檢測啦。頭先都同不同嘅專家又好啦，啲嘅代表傾緊啦，都係講到有關而家嗰個政府嘅做嘅。力度又好啦，或者個時機又好啦，大家都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另外今日開始咧，有啲社交距離措施咧都會又加強咯，晚市禁堂食啦，另外多咗一啲處所都要刪噶，美容院、健身中心都要刪埋啦。大家都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阿岑先生噶，岑生你好。 係啊，早晨。 早晨，岑生你好，你好。 係啊，我講嘅。 喂，係。 好快講。 係，請講，請講。 麗晶花園居民。 嗯。 就 你係麗晶花園居民。 係係， okay. 就知道麗晶花園嗰度咧，就其實我都欣賞麗晶花園嘅管業處嘅，佢哋已經全面加強到頂級嘅防疫措施，包括早前我講緊喺門口擺盤 K 式嘅漂白水俾啲住客入出入嗰時就浸浸住鞋啦，全個地氈又不停咁拖地啦，同埋啲 lift 啊好多時都停喺地下，嗰啲管理員抹 lift 啊，同埋有潔手液嘅。咁都睇返嗰個地勢呢，其實我都住喺嗰度，我都知道 D 座呢就向南，可能啲風向而家冬天係向吹北風，同埋我哋要講俾啲市民聽呢，就係話佢嗰個閂咗，大部分都閂咗窗嘅，但係嗰個污水渠嗰、那個形成一個負壓呢，好快乾㗎。咁、 嗯、 尤其是廚房啊，我兩三日就倒一次水，倒落去啲水呢係好咕噜咕噜，咁即係好快咁去晒㗎。咁、 嗯、 就係話尤其是廚房好多單位裝修之後呢就忽略咗個廚房，佢都係連接污水渠喺麗晶花園裏面。咁、都大家小心啦。另外就係想講多兩點呢，就係、是、有關林鄭同許智峰嗰、那個存款嗰、那個凍結呢、 嗯、 其實我哋覺得中國人唔知點解呢，就好多時係人身人格嘅攻擊嘅啲異見分子啊。 如 果我哋將魯平先生嗰四個字送俾前白定康嗰四個字送俾林鄭呢，其實人心好緊要㗎。其實大家都知發生咩事，你解釋返點解凍結，就唔好似阿鄧炳強咁樣就人格攻擊囉。咁你犯咗法梗係要走㗎啦。咁係呀，另外就係話 岑先生，我反而想問返疫症方面，你頭先你住麗晶，你住第幾座，關唔關第六座事呀、 啊、我哋距離遠啲嘅，我哋 有 幾座距離、第一、第二呢，佢第六座都比較近垃圾站嘅，不過呢個都唔係嗰個重點。 咁你有冇驗呀、啊、你自己有冇去驗？ 我嗰時傳聞嗰時免測嗰時我都打過上嚟，我有驗嘅。咁其實我哋好謹慎嘅， 咁都大二尖至首翼啊，周围行都不停咁自己截噶啦，已经。 O K。 戴多咗啲眼罩啊，成啊咁样咯。 系，总之小心啲啦。多谢晒岑先生啊，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丽晶嘅居民，不过就不是第六座嘅。咁第六座而家就话咧，11月17号起喺嗰度逗留超过两个钟头嘅咧，就要做强制检测噶啦。好，听完岑先生之后咧，仲有阿李女士嘅，李女士你好。 你好，早晨啊！ 早晨，李女士。 叶 冠霖，你好。 叶冠霖，你早晨。 早晨。 打嚟， 多谢你打上嚟，系，请讲，请讲。 我系一位退休嘅票务员，卖机票嘅。 哦、OK。 咁我最近听到阿林郑咧宣布咧就话，22号先至啲学生翻嚟咧，就先至隔离、 嗯。 以我个经验嚟咧，啲学生咧通常都系14号开始喺外国翻嚟噶啦。 嗯， 22号咧已经系全部翻晒噶啦。 嗯， 咁22号咧通常都系香港啲学生放假。如果你咁个个都翻晒嚟，你唔隔离咧，即系影响个疫情咯，会有我觉得。 嗯，而家就话要上机之前就要稳定嗰啲酒店啊嘛，咁先俾佢上机。 系。冇用啊！你22号翻嚟先至话入住酒店隔离。 不过22号呢个数，我见有啲报道就话，听消息讲系可能22啦。如果真系咁，就太迟啦，系咪啊？ 系啊，因为外国嘅放假咧，通常咧，即系以我帮啲客 book 机票咧，翻嚟咧， 通常几多啊？ 通常都系14、15号啊开始啊翻噶啦。 嗯 ，OK， 我见有啲 想表达一下，就系希望佢考虑下，唔好咁迟咯，变咗。而家香港嘅疫情咁紧要，咁、提早一啲好啲咯，我觉得。 嗯 ，OK， 好多谢晒阿李女士啊，讲到即系外国翻嚟嗰啲会系点样？咁我见有啲报章都引述翻入境处个数啦，近排好似海外翻嚟香港嘅人数升咗。近排啦，以往10月1号就700多人，10月2号就500多人，3号就800多人，4号就1200多人，最多咧就去到12月6号啊！12月6号嘅时候咧就有1800多人，话条数计落9个月最多，咁就话可能估系咪啲外国嗰啲都提早翻嚟咧，即系早咗已经嚟到香港咧，因为12月6号啊。講緊係星期日嘅時候，1837人咧就係由機場入境嘅港人數目，比起譬如12月1、2号嗰時500、700咁，啲多咗一大截嘅呢個。咁值得注意翻嘅呢個。咁嗰啲究竟個指定酒店幾時實行到咧？咁而家啲消息就話可能呢個月22号。咁頭先啊，聽眾李女士都話太遲啦，呢個如果外國翻嚟嗰啲一早翻咗啦，驚。好啦，咁講到而家疫情裏面最新嘅情況啦，除咗頭先講指定酒店，大家等緊幾時實行啦。另外咧就係、今日開始啦，就係、晚市禁堂食，有啲處所都要刪嘅，健身中心要刪，美容院都要刪嘅。美容業界點睇咧？電話旁邊有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一齊傾下。早晨，葉世雄。 係，早晨。 係啦，結果都係美容院都要刪啦。之前個波就冇遇到你哋，而家結果都要啦。咁你點啊？係 啊。好無奈啦，其實即係整個業界其實都好失望嘅，因為坦白講，咁即係大家一路好努力守得好好，將即係成個疫情抗疫個工作做得都好嚴謹，咁但係雖然都冇確診個案，但係最後都要被停，咁啊好無奈同埋有啲失望啦。 嗯，不過而家政府策略似乎全港都唔想多出街啦，咁冇理由就嗌大家仲可以出去做美容嘅，可能個邏輯都係咁諗啦。呢、這個即係未必係你個個別行業係根本晚市又停，咩嘢都希望停，大家留多啲喺屋企啦。大方向都係咁諗噶啦。 都明嘅，咁但係即係佢唔係選擇全港停嘅時候，咁你總會揀一啲行業嚟停，係咪？咁我哋諗唔到佢嗰套邏輯，因為點解會揀我哋即係守得咁好嘅行業啦？ 嗯， 即係你咁賣花你又唔停，即係舉例啫，即係我唔係想拖人落水。 嗯， 咁係咪咁寵物美容又唔停，咁都要個主人都要帶寵物出去㗎。 嗯， 即係佢總要揾個原因，即係我哋要唔明佢套思維嘅，即係佢亦都特首都。講過我哋都係做得好嘅一個行業嚟嘅，咁但係我哋又冇即係確診個案，點解係選一啲行業裏面係選到我哋？咁我都係咪即係入咗599F 就係一個原罪嚟嘅咧？ 嗯， 咁即係唔明嗰套模式咯，咁就係無奈啦，即係都要接受咯。 嗯，你哋之前就開得翻啦，嗰陣時生意回復咗幾多啊？早輪開得嘅時候？ 其實都一路追緊啦，因為我哋個行業有啲特色咧，就係話唔係你。開門佢就嗰日就有即係有生意做，因為其實我哋要還債咁嘛，即係好多有啲療程啊嗰啲咧，你停咗嗰段時間，基本上唔能夠提供服務俾客人咧，咁你開翻一陣就要去還呢啲債噶啦嘛。 嗯。 咁所以其實一路追緊啦，其實本來就有啲起色嘅，即係去到呢、這個，即係我哋好不幸咧，就兩次停業都喺個嗰、那個業界嘅傳統高峰期，一上一波停咗兩次咧，就正正係即係美容嘅減肥開季嗰啲啊。 嗯， 咁今次停咧就係、是、又係傳統最旺嘅時間，就係、是、聖誕前啊、新年前呢啲就係最旺嘅時間又停。咁、大家諗住喺呢段時間可以追返啲以前即係佢收復失地呢，咁而家又成為泡影呢個希望。 如果好粗略咁用數字可唔可以講到，即係之前回復返幾多，咁而家冇埋咁幾多 成、其實呢之前即使所謂回復緊呢，咁都冇辦法做到、正常嗰、那個嗰、那個業績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將個客流量減少咗嘅，即係我哋區間開始客人到店嘅時間呢，咁變咗佢你整個你個店嘅 capacity 其實細咗嘅，希望啲客人唔好即係同一時間出現喺 reception 啊，咁可能分開佢哋，咁所以佢本身都已經係少咗㗎啦。咁啊，再加埋好多抗疫工作啦，即係每次用完要消毒啊，換曬啲一次性嘅用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係回復到七八成度啦，都係最多都係已經咁諗住呢個旺季可以再追下啦，咁就大家冇啦嚇。 咁嗱，而家停啦，你又諗住停幾耐到啊？你見個勢，以往啲例子都未必咁快開得翻嘅噃。 係啊，佢即係每次話幾多日都唔係真係幾日開翻嘅，即係七日又七日，十四日又十四日。咁但係我哋睇個即係而家。嘗試摸索佢一套思維啦，你會見到如果停到23號，即係話平安夜會唔會俾你解封呢？即係呢啲咁嘅禁令，我覺得機會就唔高啦。即係驚有啲報復式嘅湧出街啊嘛。咁跟住你再加7日嘅話呢，又去到31號。即係隨時嘅會唔會隨時嘅俾你開呢？我覺得呢個又有少少妄想囉。咁所以我覺得好大機會係2-14日啦。 咁會唔會又捱唔住啊？你都即係之前有啲都應該捱唔住啦，已經咁又再嚟呢一波啦。咁點啊？而家 嗱，其實捱唔捱住咧，睇下佢今次，因為特首話好精準地去計算點支援翻受影響行業，睇下係咪真係精準啦。咁我覺得，如果你個支援工作做得好嘅，咁可以保住啲員工，亦都可以保到啲企業。咁希望佢真係即係有足夠嘅補償俾翻業界咯，或者啲同事咯。 有冇揾你傾啊？譬如有冇資助啊、補助啲？ 暫時就冇啦，就冇即係冇人揾我哋傾緊嚇。咁、但係我哋希望有啲議員就幫我哋聯絡緊啦，希望即係嗰個政府嗰邊，即係最起碼，我覺得要將呢個保就業 extend 落去，即係延續去一啲佢勒令人哋停業嘅行業咯。即係其實你見到我哋行業好無奈，就是、做得咁好，即係好多同事同埋啲經營者就話：我哋手咁緊嚟做咩啫？即係我哋做得咁好，原來都係最後都有俾人停嘅。即係人哋嗰啲可能違反曬啲禁令啊，又即係群聚啊，有啲活動嗰啲咧，可以攞5000，但我哋啲同事咧就停工，咁停工即係手停口停啦。咁變咗，希望佢哋將嗰個保就業可以唔好係人都派，好似上次咁啦，淨係派俾一啲佢勒令停業嘅，咁同埋俾翻啲一次性嘅支援嗰啲經營者咯。即係保就業就俾啲員工，咁你一次性經營就唔係一次性支援啫，就俾翻啲經營者。咁佢起碼即係開翻啲員工都有分工開啊。如果唔係間公司執咗，咁啲員工都保唔到就業㗎。 OK， 咁多谢先叶世雄，多谢讲到美容业嘅情况啊。美容业咧就美容业嘅代表咧，头先就系叶世雄啦，就是、香港美容业总会嘅创会主席。电话87231，受影响嘅除咗有美容院啦，亦都包括按摩院啦、健身中心、体育处所呢啲喺新一轮里边咧，都系今日开始就话要删嘅啦。晚市跟埋堂食啊，今日开始，咁大家可以打嚟讲，听话87231。听下听众有黎先生，黎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黎生，请讲啊。 系，我想有个金句嘅，就系、是、我嘅诉求好简单，就系、是、想翻工嘅啫。咁其实我想讲翻嗰个小区检疫嗰个问题咧。咁其实香港咧，我觉得咧系一个小区，本身已经系一个小区啦。因为本身其实我哋有铁路啦，有巴士啦，其实就打通大东南西北，所有人咧其实基本上一个钟头咧系可以南到北、东到西咁走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个情况咧，如果讲要小区咧。香港根本就是一个小区，根本就要全城封锁嘅。其实我觉得系，系啦。咁同埋咧，另外就讲翻嗰个铁路咧，真系唔系个巴士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头先讲嗰个交通问题啦，系真系好影响嗰个成个人嘅流通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如果你话要封咧，其实成 整個香港都是封的。咁我意見係咁多啦。 即係點啊？封停低曬，全部停擺喺香港。 其實係應該咁講啦，因為類似你以前內地都係啦、 嗯。 其實係啲非必要嘅行業咧，其實全部都要停。咁、 嗯、 所謂嘅你啲企業咧，其實根本就係話冇你呼籲咧，政府係冇意義嘅，基本上唔會聽你嘅。 嗯。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可能真係要立例，除非即必要嘅行業之外咧，其他都要去停啦。 嗯 ，OK， 多谢， 好，多谢黎先生嘅意见啦，做多啲啊，香港都系一个小区啫，喺黎生嘅眼中，多谢晒你的意见。郑生你会点睇咧？郑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郑生， 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咧嗰个扩散个速度咁快同埋咁广泛咧，咁政府应该呢次咧，即系而家即刻开始要即系筹备下全民检测，即系要宣布点啊，分区分时间几时做啦？因为咧嗱，今朝早你哋。啱啱先宣布，我哋住喺麗晶花園嗰度噶嘛。 哦，係啊。 咁應該係啊，係啊。 你第幾座啊？你係咪第六座啊？ 22座。 O K， 咁唔係嗰度。 咁都係好近 啦。係 啊。如果你嗰個擴散嗰度咁緊要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應該要全民檢測，同埋一定要即係規定咯，即係唔能夠你只話邊個唔做就可以唔使做，一定要做。咁樣即係先至確保咧，咪而家個源頭太快啦，同埋。去得太远啦，咁样系咯。 嗯，不过成日话做全民检测个难度咧，就净系全民检测唔够啊！啲人检测期间都走嚟走去，咁啊要禁足先得嘅。全港承唔承受到一齐禁足咧？ 哦，禁足就难啲啦，因为始终即系你要翻工嗰啲啊嘛，系咯。 系咯，咁 即系香港全港停摆啦。但系你起码即系呢啲时间咧，仲有啲即系未有病征嗰啲，你都可以揾到出嚟啊嘛，等佢唔会再扩散。同埋呢次咧。嗰、那個病毒就話，如果你即係到佢發咗出嚟時候咧，你嗰、那個對你個傷害比較大啲，有啲即係比較嚴重啲啊嘛。如果你未病發就揾到出嚟咧，對個健康啊同埋治療都容易啲咧，咁我覺得對啲市民嗰個健康就會保障大啲咁樣咯。 嗯，不過政府頭先都講成日話全民檢測難做啊，你唔係配合埋禁足個意義又有限啊，好多專家都咁講，會唔會驚驗完都冇乜實際效果咧？都大家都仲係惹嚟惹去咧，走嚟走去。 咁如果驗完咧，我覺得都安心啲嘅，因為而家咧你驗完咧，佢都會通知你係陰性咁樣啊嘛。咁、 嗯、 樣如果你知道自己陰性咧，咁你覺得即係你對自己啊都係安心好多咯，即係你成家人咁樣都會放心啲咯，即係始終都係有檢測好過冇檢測咁樣咯。 嗯 ，OK， 好，多謝鄭生支持全民檢測嘅，不過對於係咪禁足咧，佢都話有難度啊呢、這個。聽完鄭生之後，就仲有阿胡女士啊，胡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 你好，叶生， 你好，你好。 我想表达一样嘢咧，就系话而家政府咧猛叫人哋去强制检测吓，又要呢度个个人都要去检测，咁其实好多市民都好踊跃去响应嘅。我自己亲身经历咧就话，我自己都检测咗几次，但系咧有包括我的家人，但系咧有啲检测咧系到而家咧都未有结果嘅。嗱、我讲个日子俾你听， 好啊， 11月18号，我先生同我屋企工人咧去诊所攞咗嗰啲深喉嗰啲樽翻去做检测，系即系已经即时交翻，直到今日都未曾有结果，完全未收到结果，而家系差唔多1个月。咁由上个礼拜，我先生礼拜六，我自己本人同工人礼拜日，即系12月5号。同埋12月6号，我哋都攞咗嗰啲樽去做检测。到今日嗱，而家5号嗰个咧，到今日已经5天吓，咁、都未收到结果。嗱，咁所以咧，我就想即系问问政府，要考虑嘅，除咗你猛呼吁人哋去做检测，你有冇考虑过自己个检测能力 ？OK， 啊，胡女士，我想问多两句，交樽嘅时候有冇同你讲点样俾嘅结果？你系咪又系嗰啲话冇结果啊，等于阴性嗰啲啊？有冇讲呢啲啊？ 啊，佢哋系讲明咧，一定通知嘅， 一定通知嘅，呢个讲明 通知，系啦，阴性通知。咁、所以咧，我哋一路系咁等咧，就令到我哋好心急。不特止咧，我哋开始怀疑咧，政府猛叫人哋去做检测，究竟你自己个能力去到边度咧？系咪你唔足够人手去做呢个检测，甚至无你自己里边个行政好混乱，令到你嗰啲采咗样翻嚟嗰啲样本 misplace 摆唔知摆咗边度？ 明白。我想问下边个同你讲话系咪有结果都会通知翻你啊？ 收樽嘅人啊， 即系都系普通科门诊嗰啲啊？ 系门诊嗱，我 OK 好，多谢胡女士先讲到即系关注嗰个检测能力嗰样嘢，多谢你。

早晨，管理人大家好，早晨。 系，不如先讲咗内务守则嗰度啊。防拉布之前将个军提咗啲嘅，譬如政副主席要选委员会主席嘅话，咁就要有啲新嘅方法，书面提啊，唔好喺现场讲等等嗰啲。咁而家仲做唔做啊？而家 情况就系咁嘅，我哋已经做咗咨询咗所有议员嘅阶段啦。咁基本上随时都可以就翻翻去内会咧，就可以做噶啦。不过咧就对唔住，过程中咧都有啲新嘅意见咧，就认为。而家個急切性都暫緩落嚟啦，咁會唔會都一次睇埋議事規則裏面有啲咩修改呢，就一次做埋啦，就唔好翻咁多次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個部分係暫緩咗落嚟呢，希望喺一月份呢，我哋下一次大會嘅時候先再傾傾點樣處理。 你聽你咁講，方向應該係會所謂再辣啲喎，係咪？所以等埋再做多啲嘢咁，我想係。 我唔會用再辣啲呢個形容詞，我只係話咧，如果該係要撥亂反正、要修整嘅方向咧，我都會研究下有咩需要做嘅。咁譬如話，以前我哋研究咗兩屆嘅關於所謂紅牌出場咧，即係有議員係違反咗嚴重違反議事規則被驅逐離場嘅時候，之後嘅情況係點咧？咁以往我哋係一個唔好理想嘅情況，就係、是。一系就完全冇壓力嘅，只系譴責一聲咁樣就算啦。比較極端咧，就係按基本法咧，就要罷免有關嘅議員。咁呢個亦都係太過極端。咁有冇中間可行嘅方法，係導致到有一啲嘅或者阻嚇力，但又唔好話啲太過嚴重咁咧？咁呢個我哋係都要研究一下嘅。 即係紅牌出場就即係下一次唔翻得嚟咁啊？係咪呢個方向啊？ 其中一個方向就係唔翻得嚟啦。但係唔翻得嚟都有意見認為，喂唔翻嚟。好似有啲公眾評論啦，有啲議員係坐輪搞出場之後，佢食煙啊，佢飲咖啡啊，咁仲開心啦，咁所以就如果冇一啲係個人上嘅一啲嘅阻嚇力咧，就恐怕唔夠力。咁我哋研究緊係咪應該喺經濟上都有啲嘅制約咧？咁呢個係可能其中一個方向添。 經濟上制約即係罰錢扣糧， 好似其他國會特別英國國會咁咧，即係如果唔可以出席議會嘅話咧，就會係嗰段時間咧就冇薪津咁樣。 嗰段時間係點啊？即係譬如走一日就扣翻，除翻開一日嘅錢啦，定係點啊？成個月扣啊，定點嘅？ 視乎嚴重性啦，譬如英國國會咧，佢哋又可以係成個嗰一年度咧係唔可以再做，唔可以再開會嘅。同埋再嚴重啲咧，成個任期都唔可以開會都有嘅。咁係好視乎嗰個情況。咁我哋當然係唔需要跟足曬，但係我哋。即係亦都，如果任何有呢個制約嘅話，都唔係屬於一個話係特別所謂你講嘅辣嘅，只不過係跟翻啲國會上應該有一個秩序啫。 咁呢個有共識未㗎？你哋即係譬如你哋陣營裏邊嗰啲？ 我哋以往都曾經諮詢過，但係因為都比較參差啲啦，所以就未有正式去做嘅。咁今次或者我哋都睇下係咪再有個需要去諗呢個方向咧？咁當然而家仲係未去最終決定嘅。 但呢個如果你有心做就成事喎，呢啲都因為而家咁嘅立法會組成就實夠票喎。 係啊，我不過呢啲家家有求嘅，因為事實上任何人都有機會有可能係，如果有時唔守規矩嘅話會中招嘅。咁而都事實上，如果為咗維持翻議會嘅尊嚴咧，正如我哋法庭有藐視法庭啦，議會本來都有藐視議會嘅，不過咧就除咗話去刑事罪行方面咧就比較少嘅，真係。議員之間，好似我哋近年見到嘅比較嚴重嘅搗亂啊，嗰啲咁亦都係似乎嚟講出場之後就冇咩可以做得到。 嗰啲而家有啲警方會執法嘅嗰啲都係咪交俾嗰邊做得啦？嗰啲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唔理想嘅。其實即係如果因為議會裏邊有啲自己比較係恰當嘅規矩，而係切實去執行嘅話咧，理論上我哋唔會發展到我哋以往嗰兩年咁樣。見到咁嚴重嘅一啲嘅搗亂，導致到我哋逼住要咧，就要警方係執法，因為有時啲嘢破壞咗秩序之後咧，就會即係會惡性循環，越嚟越嚴重。咁如果早期嘅時候，如果係有呢啲咁嘅比較恰當嘅規矩同埋確切執行嘅話咧，可能就唔會發展到後期咁亂啊。 另外我見到有啲報章你接受訪問都提到點人數嗰度係咪你都有得諗啊？覺得可以喐下呢個？ 係啊，基本法就限制咗我哋議會嘅法定人數啦。但係基本法就冇講到明咧，會係如果係唔夠嘅就點樣做嘅？咁按議事規則同埋啲傳統咧，就係我哋以往大家都知道咧，就打鐘啦，15分鐘之後唔見人，唔夠人咧，於是就留會啦。但係呢個打鐘咧，其實我即係個人認為咧，都有啲意見係覺得係比較好似遠古嘅歐洲咁咧，即係有咩事幹有亂嗰陣時就要打鐘揾人嚟救嘅。咁呢種方法咧，其實現代社會科技社會就好似比較落後。是不是可以用手機啊、通訊啊，可以代替咗呢個打鐘咧？ 是不是可以在那個十五分鐘期間繼續讓議會呢繼續進行呢，就不用阻止了個成個議會的進程呢？咁呢啲我哋都可以諗下，即係如果不違反法律的話，是可以諗方法嚟。 嗯嗯，咁但係都係要十五分鐘後翻齊人咗都係。 都要，因為如果真係到時唔夠嘅話咧，自不然我哋要按翻基本法做事啦。但係你嗰十五分鐘就唔好嘥咗，佢可以繼續可以發言啊，繼續進行議會。咁呢個其實就當然有啲法律意見認為咧，議會如果一旦有人有警覺嘅時候咧，就必須係要救人。但係我哋事實上睇翻實況咧，當議會如果真係話要咁嚴格嘅時候，每一分鐘每一刻都要有足夠人數嘅話咧，當然呢個係唔係事實啦。咁而其他好多國會咧，事實上都係唔需要咁嚴格嘅，都係開始嘅時候同埋投票嘅時候足夠人數咧，已經可以。咁我哋係咪應該可以都輕輕喺呢一方面，只要唔違反基本法嘅話咧，我哋可以係放寬翻啲同埋現代化啲咧咁樣。 但會唔會違反基本法咧？就係呢一點度，即係淨係開會嘅時候，即係開頭夠，後尾唔夠，驚唔驚違反基本法嘅要求咧？ 我就個人覺得係唔會嘅。點解咧？因為我哋事實上咧。我哋而家基本法只係要求人數，但係冇講到明咧。如果一旦唔夠嘅時候，個補救方法嘅，咁我哋而家呢個做法咧，只係我哋現有嘅規則同埋以往嘅傳統做法咧。但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咧，係一個比較落後同埋比較係浪費時間嘅方法嚟嘅。因為如果你話要有人即係只要有人提出唔夠人咧，於是要點名咧，咁其實。老實講，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要每一宗要救人？即係如果係要救人嘅話咧，其實只要有在喺議會中嘅，無論主席又好，或者係書記又好，見到有唔救人咧，其實每一刻都要提醒主席話唔救人嘅喎。即係唔係嚴格到咁樣嘅話咧，咁我哋有少少自欺欺人咧，就係、是、只要冇人出聲咧，就當救人；有人出聲咧，我哋就要做呢個古老嘅方法。咁我覺得呢個係。都是兩個不是很恰當的極端嚟。 好。另一個都想跟謝偉俊傾下咧，就有關而家疫症之下開會啦。你哋係咪都有傾過？你有冇份傾啊？都唔知添，有冇講？即係用 Zoom 開會呢樣嘢。 我理解喺度秘書處都有一啲嘅實習咧，俾啲議員習慣下用 Zoom 開會。咁但係到具體點樣做法咧，恐怕非正式嘅會議就容易處理啲啦。但係你一旦去到正式嘅大會啊，或者其他嘅比較嚴謹啲嘅會議咧。我哋可能要修改議事規則，或者起碼通過一個動議咧，係暫時唔跟議事規則做嘅，咁先可以做。譬如用92条咧，係或者容許主席咧可以聲稱有個特別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唔跟翻我哋以往嘅做法，咁就比較穩當少少。 即係唔係即係擔心用現有嘅規矩都係唔穩當啊？即係 Zoom 搞唔掂啊，都係。 因为我哋从就议事规则根本都冇谂过有种情况出现啦，亦都冇从来冇谂过系用即系用科技嚟开会，咁所以而家目前嗰个情况应该唔可以就咁咩都唔做就用呢个 Zoom 嘅方法咧，恐怕会有一啲嘅漏洞。咁我谂最稳当就系都当一个特别嘅情况之下，用92条咧系临时系唔執行某啲嘅要求。規定咁會比較穩當啲。 我記得講法就話分開嘅正式會議同埋非正式會議，咁初步諗就不如非正式會議用先啦咁樣。但係立法會冇咁分嘅，非正式會議易唔易分邊啲係邊啲唔係嘅？ 有啲都可以嘅，譬如話有我哋自己商量嗰啲嘢啦。或者即係起碼大會本身就係個比較嚴最正式嘅會議啦。咁其他個別委員會咧，有啲情況下係可以。譬如我哋自己 PAC 啊，就委员会啊，有啲会议啊，系特别闭门啊，自己商讨嘢嗰啲，咪比较容易处理好多咯。 即系都二分到嘅，系咪？个定义上唔艰难啊？你觉得都？ 会有灰色地带嘅，不过总体嚟讲咧，我哋都系我谂最主要系大会方面点样处理啫。其他嗰啲细会咧，而家我哋目前嚟讲就好多系暂时唔开会啊，或者有啲靠书面嘅处决啊，都可以勉强可以应付。但我哋總唔能夠即係或者個疫情嘅情況，我哋唔能夠確認情況之下咧，如果當社會真係要 lockdown 嘅時候，咁我哋點處理咧？咁我哋都要諗住嘅方向。 我見前議員啦，譚文豪即係而家離開咗立法會啦，咁佢就話用 Zoom 嚟開會咧，呢個做法極度荒謬嘅。佢就話嗱，一嚟 Zoom 會議咧，驚就唔受議事規則規管啦，議員發言又唔受特權法保障啦，議員發言之後驚事後會被追究啦。咁另外作供啲證人包括官員咧，唔可以對立法會蓄意俾虛假回答或提交虛假失實啊捏造嘅文件，呢啲都冇咗呢啲保障啦。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當然咧，我即係呢個唔係最理想嘅做法，但係都係可以話係無可奈何之下咧，我哋需要諗嘅方向之一。咁如果我哋係有一個正式嘅動議，係話我哋係暫時唔跟規則嘅話咧， 咁我覺得或者因為咁嘅情況之下，用一個視像會議嘅方式去處理嘅話咧，係可以做得到嘅。咁至於剛才所講嘅特權嗰啲，當然我哋都要研究下會唔會有啲咩影響。但係正如我哋曾經都試過咧，特首嘅施政報告咧都由於有特別情況咧，係用一個錄音嘅方式或者視像嘅方式去處理咧。咁呢啲咪可以其中一個比較靈活啲嘅處理嘅方向。 頭先聽咁講係咪即係除非香港行到去所謂全城lockdown 去到咁嚴重，如果唔係都理論上都開得會嘅應該。 當然亦都嗰個係一個比較極端啦，當然佢哋唔可以翻去添啦。但係如果就算話係疫情再嚴重啲，要在家工作嘅話咧，咁係咪應該都要盡量保護秘書處嘅同事，保護大家咧？咁呢個係逼住要研究方向之一嚟。 OK， 咁多謝先，謝偉俊傾到呢度。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嘅，多謝謝偉俊先。佢聽下聽眾啦，講完立法會嘅情況，又講下市面上嘅疫情嘅情況，大家繼續回應嘅。有楊女士打上嚟1872311，楊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杨女士，你好， 你好啊，系我想发表下我自己即系意见啫。咁样咧，我觉得咧即系街市咧，实在咧啲小贩咧系唔遵守规则。咁咧即系譬如打对面咁样啦，佢对面摆出几尺，后边又摆出几尺，咁中间嘅行人路咧系霸占晒中间行人路嘅。 系， 咁系咧令到人行上嚟咧人贴人。咁樣你咪好易傳染咧，變咗啦，我覺得。即係唔係一個街市嘅？我哋經常咧去北河街市啊，同埋旺角街市都係咁嘅情況嘅，係啊。 不過無論有冇疫症，咁你擺出嚟都阻住居啲人行啦。但係我見有時食環處嗰啲都會執法走埋嚟嗌佢擺翻埋去咁嗰啲喎都。 有啲地方有咯，秦皇島即係旺角街市，秦皇島都有時有咯。嗰條廣東道同埋嗰個。即係近住嗰個亞吉老街港灣道嗰度就冇咯。 即係總之揸翻緊啲啦，特別係疫症期間，盡量拉翻鬆啲人。 係得鬆啲人咧，咪啲住户啊，有時啲老人家過去買餸咧，會即係驚會傳染咯。你傳染唔係單自己嘅嘛，就會傳染屋企人噶嘛，變咗係。 OK， 好，多謝曬楊女士啊，關注到街市嘅情況。跟住仲有阿李女士添啊，李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李女士系，请 讲。系，我系丽晶花园嗰边嘅。 你住嗰度嘅，你系唔系第六座啊？唔系哦。 好近噶。 O K。 系啦，第四座。系咁样，我想问下，点解政府唔立例去罚嗰班食烟嗰啲烟民咧？佢哋点解可以豁免剥低个口罩，大无私样咁响？ 冇豁免噶，佢哋食烟唔豁免噶，讲咗。食嘢啫嘛， 豁免佢哋好似唔使受罚咁样样嘅喎。 咁佢犯紧法，冇人捉佢啫，嗰个先该唔得嘅。 系啊，冇人嚟走到入嚟，专登走到入嚟，好似当呢度系吸烟区咁。 O K， 哇，咁咪要。 同埋丽晶花园嗰边咧，就有个嗰啲休憩场嗰啲咧，好多人聚集响度。我唔知道，即系有啲就戴口罩，有啲就唔戴，佢当自己运动紧，就唔戴口罩，又系冇人去系执法嘅。咁有乜法子唔会咁样有疫情去散播啊？你剥低个口罩食烟，你剥低个口罩唔戴口罩已经系 唔得噶，唔得噶， 吓 唔得噶呢个。犯法噶， 唔得啊！佢哋当自己得啊，又冇人理啊。 OK， 你嗰度系边个管嘅？系靠即系私人管理处管咧，定系街公众地方啊？定点嚟啊？头先你提嗰啲位啊？ 应该系院内啊，内入边嘅院入边应该属于管理处。 咁系咪居民嚟咁嗰啲？定系街外人都去得噶？ 唔系居民，有部分系居民，有部分唔系。咁先惨啊！问题系佢系行入嚟院内，唔系院外啊。 OK， 咁 院内都冇人理。 系。 咁跟住就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封关嗰度，点解要开关系回港而？点解我哋想去大陆又唔会有呢个豁免呢？ 咁我哋疫症做得数量多嘛，依家过百宗咁样，人哋都惊嘅。 咁我哋唔驚啊，我哋都驚人哋入嚟㗎，係咪啊？ 係數字上啊，嗰邊少啲嘅，公布個數出嚟都係 都唔少啦。你講真係都唔少啦。你嚟港啲人咁多班機同埋咁多嗰啲人嚟嘅都有事嘅。 係，所以而家海外嗰啲翻嚟嘅就話要有指定酒店啊，咁你睇下嗰個幾時搞得掂啦。不過多謝曬李女士啊，關注到地區又關注外邊入嚟，我哋守得穩唔穩咧，都相當關注。多謝曬李女士先。我聽埋吳太添啊，仲有吳太嘅，吳太早晨。 系早晨啦， 早晨唔带 钱。咁我咧就系喺仁济医院复诊嘅，做物理治疗嘅。咁通常大家会喺政府医院复诊咧，佢就会事先提醒你啊，如果出过门口，出过外咧，14日内出过外咧，就唔好翻嚟复诊啦咁样嘅。咁就我觉得而家香港嘅情况咧，都系非常咁严峻嘅。你唔好讲话出外啦，你香港你跳舞群组啦，你呢个葵盛第八座啦，而家仲一路其他地區啦咁樣，我覺得佢要揸得緊啲，喺呢啲位都應該係唔好翻嚟復診咯。 即係喺嗰度住嘅居民都唔好去醫院復診。 佢如果要揸得緊嘅話，你而家嘅情況咁嚴重咧，真係呢啲位你都即係我講俾你聽，我政府嗰度幫忙我唔到啦，物理治療，咁我就揾私家。咁私家嗰個咧，我 book 期咧，佢就要我因為而家嘅情況咧，你俾個地址我，俾我知道你個區有冇人確診。 哦，係啊，要咁樣啊。 之後咧，我地區係14日前有嘅，但係佢都要我去做呢個嘅檢測。咁我初時我都覺得，我都過咗嘅咯喎，但係諗深一層，而家周圍都危險。你佢叫你去檢測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即係你檢測咗之後，你保護喺嗰度去睇醫生嘅人，你亦都保護醫生，保護佢嘅同事，咁同時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去斬斷呢啲傳染嘅。 但佢劃到底幾細嘅要求係講一區定係講一座樓定係點分啊？ 屋苑 即是屋苑有就嗌你都验一验先嚟复诊啊， 要我去检查，要我检查俾个报告佢先至接我咁样。 O、okay, K， 但我惊而家越嘢越多，周围都好难呀，好难行面喎。 系啊，系好难，但系有阵时都真系都呢啲都系一啲位要留意噶咯。 O、okay, K， 各个环节做足啲啦，呢、這个睇得紧啲，多谢晒阿吴太嘅意见嘅，同你倾到先。好啦，咁讲到疫症嘅情况，我谂可能听日都继续讲呢个话题啦。咁睇下发展系点样啦，听日八点再倾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曾经担任美国所所长助理的何迪在回忆文章当中说，李振之是中国美国学的开创者。尽管他几乎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他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 当年的美国所招了一些专业背景和美国几乎不沾边的人，比如茅于色是做铁路机车的，董乐山是英文翻译，梅少武是研究戏剧的，张静怡是总参议部，霍世亮是记者，吴展是搞航太的。对于年轻人，他不重学历而是重才识和潜质，招分回来再加以培养。他改变了中国美国学的研究方向，从对敌斗争、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巢穴之中，转向真正学术意义上系统咁样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同埋社会等问题。佢以深厚嘅中国文化素养，从全球视角睇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嘅反思，同埋对中国新启蒙嘅提倡，开咗风气之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84年调入美国所嘅茅于色话，李慎之在美国所经常和研究员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学术、时事、生活，无论什么问题到了他那里就有特殊的见解。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涉及到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能够找住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他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邪门歪道，所以美国所没有其他所那些复杂的勾心斗角。六四之后他情绪特别低落，他和我相识亦都不过5、6年，但是已经变得非常知己，无话不谈。他多次表露过对自己深刻的检讨，文革改变了他对革命的看法，而六四即作一次，而且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民主化的前途。 在最后几年里面，李慎之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就是如果他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做一个教公民科的老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慎之与美国所》，作者李慎之、资中云、盲于色等，由一家出版社出版。